挡住攻击、反击，外加频道里的嘲讽，叶修的应对显得十分行有余力，安文义激动得都快要哭出来了。这就是他在星星的队友，无比可靠的队友。周泽楷就算是摆脱了他的纠缠，可是他的队友可绝不会被他随便搞定的，因为自己的队友远比自己要强大的多。也正因为自己有如此强大的队友，自己这乱来的干扰方式才显得特别有意义。自己要继续努力下去。安文义咬着牙。不过这时子弹已经飞来，终于有一次不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用子弹干扰别人，而是别人的子弹朝他射来了。不过这枚子弹的射速却不快，这让周泽楷立即判断出来是僵直弹。速度不快，伤害不高，但攻击效果很要命。这个攻击不能不躲，可一枪穿云此时正在半空，躲避攻击的难度无疑是大了许多。周泽楷看准这一发子弹的准确来向，一枪穿云双枪急甩，火舌喷出，半空中飞枪操作，一枪穿云的身形硬生生地朝旁飘了一飘，那枚僵直弹就这样擦身而过。但是子弹钻肉的声音依旧无比清晰地响起了。怎会？周泽楷吃了一惊，他看得很清楚，一枪穿云应该已经让过了那枚子弹的飞行轨迹，可是现在击中一枪穿云的明白无误是一枚僵直弹。是身后，周泽楷意识到了，可是一枪穿云僵直的身体已经无法做出任何动作，从半空中往下也是自由落体的衰落。沐雨成风，无数观众甚至都是在回放中才发现，叶修那又是垃圾话又是还击的时候，苏沐橙却也配合着他的节奏，在一枪穿云的身后打出了一发僵直弹。两人的默契在此时得到了极好的体现，两个角色两枪却是同一时间发出，分毫不差，时间完全重叠，以至于周泽楷这位神枪手的大行家都没有察觉那一瞬间射向一枪穿云的僵直弹其实是两发而不是一发。至于轮回其他人都等着把握周泽楷这次策应制造的机会将笑歌自若救下呢，哪有人会想到叶修和苏沐橙反在这个时候将了周泽楷一军，甚至直至现在他们还在遗憾这次策应被叶修挡下了，还在期待周泽楷再一次的支援，全没察觉一枪穿云已经背后中了僵直弹。安文义其实也不知道，他是眼看着军木校那边射来的那枚僵直弹被一枪穿云空中飞枪位移躲过的。不能只靠队友，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安文义这正狠下决心呢，但立即就发现一枪穿云半空中的身形僵住了。僵直？安文义的思维还是很敏捷的，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已看出一枪穿云是处于僵直状态。那一枪中了？安文义都茫然了，他明明看到那枚子弹是打空了的，怎么就又命中了呢？叶修到底是怎样的神乎奇迹？安文义有点想多，但总算也知道把握机会，一直以来只是充当肉盾的他终于可以有机会施展一次技能。满身都是血污的小鼠冰凉，十字吊坠所散发的光芒却依然是那样圣洁。催眠。安文义当然最想使用这个技能，可是催眠的效果强烈，吟唱时间相当长，一枪穿云僵直的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小鼠冰凉完成一记催眠。退而求其次，小鼠冰凉最终是吟唱了一个神圣之火。五秒递减伤害，三秒技能封印。虽然枪械职业尤其是神枪手远比其他职业更多的会用到普通攻击，技能封印对他们这一系的影响远不如对其他系那么可怕，但是终归还是会很大程度削弱战斗力。更关键的是牧师也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限制对手的技能了。周泽楷再厉害 角色僵直状态他也没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鼠冰凉点起了这一朵神圣之火。吟唱顺利完成，圣白的火焰迅速燃遍一枪穿云的全身，直至这一抹光亮闪起时，轮回的其他人竟才意识到周泽楷这边情况不对。所有人转过视角，就看到一枪穿云正被小鼠冰凉点了一团神圣之火。如此距离，一个没有保护的牧师竟然能有一个吟唱技能命中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僵直了，冷冻了，催眠了，眩晕了，不管是哪种，轮回选手都已经可以肯定一枪穿云绝对是处于这种无法行动的控制当中。支援吗？这个念头每个人脑海中都升起了一下，但是很快就都打消了。无论是何种状态，总也不至于太久，周泽楷所面对的也就是一个牧师而已，没有多大威胁。再加上一枪穿云是远程攻击手，安文义就是让小鼠冰凉趁这点时差跑路，也逃不出一枪穿云的攻击范围。不用支援。每个人很快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也必须正视周泽楷被短暂控制后对局面会产生的更进一步的影响。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没有借机逃走，就是逃也逃不掉，所以他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另一位乔一帆和他的正轨一寸灰。他可是一直被周泽楷重点盯防住的，安文义的小鼠冰凉那记英勇跳跃为他抢到一次出手的空档，但是也就是那一次而已。这之后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一边猛攻着小鼠冰凉，一边依然看管着乔一帆的一寸灰，限制着他的鬼阵吟唱。安文义当然是想掩护的，可是近身纠缠本来就不是一个牧师选手会擅长的事儿。周泽楷真想转火时，他所能做出的阻碍极其有限，刚才能帮叶修、唐柔这边拦一枪，那都算是超水准发挥了。一寸灰呢？轮回选手都去注意一寸灰的举动，但是随即发现，一寸灰不见了。高大的金字塔旁，是古城渐渐泯灭的残留废墟，断墙、残柱随处可见。但乔一帆的一寸灰却就趁着一枪穿云被僵直的这么一个空档，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周泽楷没有察觉的，轮回都没有发现的，安文义都不知道的，甚至连上帝视角的超多观众都是通过回放才发现的沐雨成风的那一发僵直弹，乔一帆却从一开始就留意到了。因为他总是这样留意着全局，总是这样观察着场上每一位队友、每一个对手。君莫笑，沐雨成风，双枪齐发。他是这个场上除了叶修和苏沐橙本人以外唯一注意到的这个配合的人。必中。乔一帆当时心里就有了判断，再之后的决策是借机放一个鬼阵去限制一枪穿云吗？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乔一帆觉得目前的技能树里没有哪个鬼阵能很好地限制到一枪穿云，暗阵、冰阵都还在冷却中，灰阵、静默之阵效果对一枪穿云来说效果不是很有利，有点可惜这样的机会。至于炎阵这种杀伤对手或是温阵之类修改对方属性的技能就更显得没意义了。最后乔一帆选择走位，借这个机会干脆让一寸灰逃离一枪穿云的射程。小手冰凉和一枪穿云太近，这点僵直时间不足以跑出对方的攻击范围。可乔一帆和周泽楷也算周旋了很久，一直都在很努力地试图摆脱，眼下得到这样的大空档，接下来的一切都顺利之极。一枪穿云的子弹没有追过来，甚至其他轮回选手的视角都没有朝一寸灰这边转上一转。乔一帆心跳得厉害，他知道自己又得到一次机会，他一定要狠狠把握，务必利用这次机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他在频道里和叶修取得联系，两人简洁地交流了信息。一睹就快风化成沙的断墙后，一寸灰小心隐藏着， 手中银武血纹已经开始暗暗生辉。